吵死了，吵死了，吵死了！ 陈果这边伴随着操作的节奏，一句一句地嘟囔着。键盘鼠标又是都比较习惯性的用力操作，像是在拧叶修的脑袋一样。这样的心态下，这一局发挥不错，眼瞅着像是要扳回劣势了。唐柔正在他这边登录游戏，忽然听到陈果啊呀叫了一声，转过头来一看，陈果的竹烟匣被人打上了天，正在被人浮空蹂躏着。 随便用个飞炮就跑了吗？ 叶修说。 用你说呀。 陈果说着凌空开炮，结果浮空中角度乱晃，这一下没掌握好，最终一炮是朝天开的，后座里倒推之下，陈果的竹烟匣竟然是自己把自己推倒到地上。 你随便的有点过头了吧？ 叶修说着。 喂喂喂，你什么视力啊？这么远你也看得见？ 陈果索性不打了，气哼哼的起身冲到了前台来找叶修算账。叶修这边客人是已经招呼完了，正清闲，笑笑说： 哼，眼神不好怎么当高手啊？是高手就好好指点两句啊，不要总说风凉话。 陈果说： 怎么没指点你啊？让你不要乱拍键盘，就是告诉你心态要平和，让你慢慢打，你非要急吼吼的往上冲，让你用飞炮闪，你朝天放，操作失误一下也不行啊？但这样的失误本来是可以努力避免的，你看我也早提醒过你，重金属比较适合你啊，但你非要用清风漆，太飘了吧。 我 陈果答不上话了。这么转念一想，叶修果然句句都在提醒他，但自己就是气不顺呢，气不顺。陈果觉得自己不需要这人太多的提醒，这人站出来让自己踹两脚，或许更可以让心态平和，发挥稳定。 换重金属试试吧。 叶修把重金属鼠标拿到前台上推给了陈果。陈果刚才把这鼠标扔在这边了，显然完全没重视。 试试。 陈果狐疑地盯着这个看上去很笨重的鼠标，犹豫了一下后还是拿了过去。 刚换可能会有点不习惯，别急，慢慢打嘛，而且你最近的对手可能会比较强。 为什么？ 你名气大呀，大家都想向你挑战一下来着。 陈果顿时明白过来，又是气半死。 还不是你闹的，下回不借你号了。 原来上次叶修借他的号顺秒了绕岸垂杨后，竹烟匣那是名声大振，视频到现在还是高高挂起没有沉。这外人又有多少人知道这是叶修借的号，只当这是高手大号，纷纷向来瞻仰。一时间拉拢的、求教的、拜师的、邀战的，更有朋友过来质问自己深藏不露的。陈果郁闷的要死，他可一点一战成名的感觉都没有，有名那也是叶修的名。陈果的感觉就像是那家伙潇洒完了拍拍屁股闪了，结果留自己在这收拾破摊子，真是过分呢、 是有点考虑不周啊，我应该打得谦虚点的，你也就没这么多麻烦了。 啊，那个，也没什么了。 叶修居然表示是他考虑不周，让陈果一时间有点接受不能。 不过你这样多在竞技场混混，大家很快也就感觉到真相了吧。 你去死吧。 陈果抓着鼠标扭头走了。天真了，自己怎么会误会这家伙会有忏悔的心思？ 喂，我继续远程指导你啊。 叶修对着陈果的身后喊道。 啰嗦。 陈果说。唐如这边一直在乐，等陈果过来帮他换了鼠标。陈果握着重金属挥舞了两下，连连抱怨重死了，心中明显是抱着抵触。不过随即还是立刻进了一场一对一的比赛。双方开打， 新换的沉重鼠标，陈果确实有些不适应。不过这次他心情倒是平衡下来了。关键凉水已经泼下，新键盘新鼠标带来的帮助也是有限，这个事实陈果已经是认识到了。这认真打起来，陈果可也没那么差，不算顶尖，至少也具备了田七、月中眠他们这样的水准，和绝大数玩家都是有的一打的。加上他这账号经营多年，装备算是比较好的，多数情况下还占优势。这一局的过程中，陈国很快就发现了重金属的好处。相比之前的清风期待，这个沉重的鼠标似乎真的是更容易驾驭。虽然是重了点，但再重那也是鼠标，不是砖头，也是随便一甩腕就可以移动起来的。一一鼠标就累死了一说，显然也是夸张的说辞。 那家伙说的好像是真的。 陈国一边念叨着，心中对这鼠标却也已经有了计较。越用越是顺手，操作也越来越流畅。这一场终于未经什么波折，轻松拿下。 哼，看你还有什么好话说的。 陈国心下得意了一下，回头朝前台那边扫了一眼，立刻又怒了。终于赢了一把，但那货居然没看，缩在前台里在玩他自己的。陈国无奈，总不能揪着人来看自己打游戏吧，悻悻的又进了一场比赛，朝唐柔的屏幕瞥了眼，看到他也已经进了游戏，正在一线峡谷里。 你们做什么呢？ 陈国问。 昨天打了一天，装备都快没耐久了，我得去修一下。 唐柔说。 还在被追杀呢？ 陈果问。两姑娘今天一起混了一天，荣耀里的故事没少交流。 貌似是的吧，叶修让我多小心些。他人呢？也是刚上的，也在一线峡谷，一会儿一起下副本吧大概。哦。 陈果应了一声，继续他这边的竞技场 PK 了。叶修这下线折腾了也有半小时，上来后苏沐橙的风书烟幕和包子入侵都不在身边，他们现在的处境毕竟还是不方便在人多的地方长时间曝光。 BOSS 那边杀了吗？ 叶修一边发了个消息问着，一边自己就点开了岩女巫的击杀记录榜。 还没， 苏沐橙回复。叶修也从榜单上看到依然只有他们的首杀记录。 哎，很辛苦啊， 真想回去看看是怎么样呢。 别玩挂了，一会儿刷了副本早点休息去吧。 人都齐了呢。 苏沐橙这边也看到唐柔的韩嫣柔和乔一帆的一寸灰也都上线了， 他们修装备。 装备基本一天练级战斗下来都是要修一修的，如果不是有这麻烦事儿，他们几人大可以不出一线峡谷，在这迷宫里东躲西藏的，其实倒也挺不错的。 希望能赶在那些人杀的 BOSS 之前。 苏沐橙说着。 差不多嘛，他们杀完 BOSS 再过来总也需要时间。 烈焰森林过来不远吧？ 很多人大概是从空气城过来。 哼，悲剧啊。 三人这边随便杀杀小怪，等12点副本刷新，等唐柔乔一帆修好装备回来。终于让他们等了很久的系统消息公布了出来，烈焰森林的岩女巫卡修最终是被霸气雄图公会给击杀到了。 呵呵，他们杀到了，不错呀。 叶修说着，一边给叶渡寒弹去了消息。 啊，报了什么？ 干嘛？不关你事吧？ 叶渡寒弹回道。 根据你们的进度，我想更新一下赌约的清单。 靠，不行！ 叶渡寒弹果断回道。霸气雄图这次这个岩女巫卡修杀到的可并不容易，七大公会相互纠缠，都想出手，又都怕给了其他人可乘之机。 不然以工会一拥而上的实力，杀岩女巫卡修肯定不至于像叶修他们四人当天杀了三个小时那么夸张。在开始那通乱杀中，谁也没占到太大的便宜，比较之下，霸气雄图还比较落后。当时他们去的人偏少，对 BOSS 的输出自然比较落后，但后来援兵一到，霸气雄图的优势显露出来了。蒋优他们那五人那何止是一般的精英队，那是放眼整个荣耀网游中的顶尖精英。别看在叶修面前一个个灰头土脸的，那是大家根本不同位面，他们要是有抗衡叶修的实力，早被俱乐部挖掘进战队了，还能在网游里厮混。荣耀至今据官方统计，账号卡发放早已经过亿，不过考虑到很多人一人多卡的情况，具体玩家数目却是不好恒定，但不管怎么说，几千万总是有的。但职业选手呢，目前正在进行的职业联盟第八联赛，20支战队共有注册职业选手206人，几千万的玩家基数，只有206人成为职业选手，就算加上已退役的，也不过寥寥几百人。几千万对几百，从这组数据上也足以看出职业选手的成色有多足。所以不是蒋游他们太水，而是乔丹在打高中联赛。于是这一道普通玩家之间有对抗，蒋游五人立刻找回了威风八面的感觉，在君莫笑面前束手束脚的模样完全没有了，高手的自信又重新回到他们身上了。这五人技术上乘，斗争经验丰富，个个可以独当一面，这样的人每家工会都有，但可没像霸气雄图一样全跑第十区来了。陈叶辉企图在第十区所建立的优势，其实也就是基于这种思想。不过这一次陈叶辉却是大意了，漫长而又艰苦的 BOSS 战后，霸气雄图凭借着五人赢得优势，最终抢下了岩女巫卡修。这对于几天里连续吃瘪的霸气雄图来说，无异于一剂强心剂。但这时工会里庆功刷屏还没完呢，这君莫笑就已经恬不知耻地凑上了。夜渡寒潭只恨自己不够牙尖嘴利，喷不死这个家伙。一看他们杀了岩女巫卡修就改清单，感情他们这 BOSS 是为了君莫笑而杀的呀。夜渡寒潭坚决不能容忍， 绝不。 夜渡寒潭又追发了一条消息表达他的决心。 是吗？哎，那真可惜。 君莫笑云淡风轻地回了一句，就不再说什么了。夜渡寒潭挠墙啊，这人的思维到底是什么信号啊？他觉得自己完全捕捉不到。 BOSS 一打完，众工会都在清点伤亡，各自查看是什么人对自己下的手，先记到账上。多年这样类似的拼抢下来，让各大工会都少了些热血和冲动，多了些理智和阴谋。眼前被抢一 BOSS，立刻翻脸就要和人一决生死，这样的情况比较少见，大家都会冷静地审时度势。在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那是干你没商量，但在实力平和的情况下，会把这仇先记账上，以后总会想方设法地讨回。日子久了，各大工会之间也都是一团烂账，今天你杀过我的人，明天我杀过他的人，后天他又杀了你的人，冤冤相报，敌死纠缠，没完没了。此时霸气雄图拿下了岩女巫卡修，各大工会的情绪就相当稳定，至少在面上看是这样的。这就是老玩家老江湖的做派，新人菜鸟才会在这种时候克制不住沮丧，翻脸杀人越货。老鸟中更有腔调的， 如轮回工会的时区会长孤隐，此时还人模人样的找上夜渡寒潭，表示了一下祝贺。那边夜渡寒潭也是笑声爽朗的表示与君共勉。其实二人手里都攥着刚刚一战的伤亡清单，死在对方工会手上的人可是一点都没见少。陈叶辉死后也已经又一次赶了回来， BOSS 没抢到，心中难免也惆怅了一番，不过一看气氛还算和谐，于是立刻重提君莫笑这旧事。于是几家工会像是没发生过什么对抗，一下又聚在了一起，各自心怀鬼胎的开始商量他们接下来的行动。 君莫笑现在去了哪里，又是搞不清楚了， 一家工会的人说着。 十二点了，或许是去一线峡谷副本了， 又一人说着。 我看不如这样， 抢到 BOSS 春风得意的夜渡寒潭出了个主意。 这样总是大队人马追着君莫笑他们，人力消耗也太大了，大家不如就该干嘛干嘛，但每个人都上点心留点意，发现君莫笑不动声色，消息传出来，咱们临时再组织堵一线峡谷出口，这样的事儿还是不要再搞了。 夜渡寒潭这样说当然有私心在里面，他们这边战队都要出马了，君莫笑还有搞不定的，所以这活动都懒得参与了，只是面上过不去，这才敷衍一下，此时有了机会就想找个由头脱身了。其他工会虽没这样的考虑，但夜渡寒潭这说法也确实很中听，无论是守一线峡谷入口还是守城门口的，这活都太枯燥了，这样的游戏生活真的不想过。结果就是夜渡寒潭这建议一出，各工会的当家还没表态呢，不少群众已经发出支持的声音了。其实这些当家的又是何尝不烦呢，他们去拖君莫笑的后腿，原以为集这么多人之力是小事一件，但哪想到搞到现在他们后腿被君莫笑扯得更厉害，这么大的人力投入进去，结果却是这么的不如意，这可是一个失败的方案，不值得再继续。此时夜渡寒潭的建议一出，群众们一叫好，立刻就有几个话事人表示了支持，但是此外却有两个反对的声音。一个是陈叶辉，作为另有打算的他，巴不得君莫笑和工会互相拖着大腿倒退去，哪舍得各大工会这个时候减少投入呢？另一个反对的，竟然是为了杀炎女巫卡修，也特意赶到烈焰森林来的第十区中草堂会长车前子。中草堂在这次追杀行动中一直态度傲慢，划水现象严重，此时竟然和自己站在了一边。陈叶辉顿时觉得这当中颇有几分值得玩味。从中草堂这样的态度来看，他们很有可能是和自己打的一样的主意，希望君莫笑和各工会两败俱伤来着。但是从正常角度来想的话，众工会联手追杀几个人，哪可怕搞出两败俱伤的局面呢？能产生这样的思路，除非中草堂的人也知道君莫笑是大神级的人物叶秋。 这帮家伙是怎么知道的呢？ 陈叶辉一时间倒是有些想不通了。 诸位诸位，君莫笑是我们眼下的头等大敌啊，大家舍不得花费精力在他身上，那是短视的行为，今后咱们在第十区的发展都有可能受到障碍。 车前子正在苦口婆心地劝说众人。